谈谈，生死攸关。辉姐气急败坏的自言自语：“哼，是啊，你生我死。”老李像是被人从噩梦中惊醒，忐忑地看着辉姐。辉姐赶忙安慰他说：“没什么。”自己却越发不踏实。生死攸关，这四个字像是被烙铁烙在眼前。郝依依到底想说什么？辉姐点开郝依依的微信头像，她并不喜欢发朋友圈，一个月也发不上两三篇，都是风景和自拍，就像许多爱慕虚荣的小女生一样，表情甜美而乖巧，千篇一律。郝依依显然没那么简单，那样的女孩没办法因为追尾就傍上香港首富。郝依依靠的不只是姿色，还有谋略。她不仅仅成了 Max 王的情人，还成了王家的特务。郝依依的自拍突然变暗，手机再次震动起来，又是郝依依的来电。辉姐这次并没有立刻拒接。哼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他又不能从电话里钻出来咬人。不接倒像是自己真的怕的。辉姐咬牙摁下了接听键。辉姐，我们必须谈谈，事关重大。谈呗，我们见面谈，就电话里谈。哎呀，电话不方便，必须见面。辉姐，你在哪儿呢？偏偏就在这个当口，计程车司机回头问：“ 是哪一家航空公司？哪一个站台？” 辉姐连忙捂手机，知道自己来不及了，急赤白脸的对司机说：“哎呀，随便随便。”听见了吧？我正要去机场，顺你的心了。你不就想让警察送我去机场吗？好的，辉姐，你在机场等我。辉姐气急败坏地挂断了电话，心里想着：我能再上你的当？他抬头往车窗外看，计程车正飞驰在高速路上，已经远离了闹市，两侧都是翠绿的山峦，一个巨大的路标正由远而近，是个出口提示，香港迪士尼。辉姐火急火燎地冲着司机喊：哎，不去机场了，去迪士尼。郝依依收起手机，看看寇少龙和董秘书，电话开了免提，刚才的对话他们都听见了。辉姐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。董秘书问寇少龙： 即刻派人去机场？ 寇少龙点点头。董秘书又问： 找到他怎么办？ 寇少龙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看了一眼郝依依。郝依依明白寇少龙并不希望自己知道。郝依依识趣地说：啊，寇总，机场不需要我帮忙吧？那我走了。董秘书似要开口，寇少龙抬手止住了他，朝郝依依微微一笑： 啊，郝小姐，辛苦你，想一想怎么注册公司。 郝依依径直走出了快阔公司，步履从容，目不斜视，不该看的 他绝不多看一眼，他可不想再惹出寇少龙更多的怀疑。郝依依走出了大厦，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，走进摩肩接踵的中环站，这才又掏出手机拨通一个电话。那是一位好友的电话，是个 IT 创业者，开发和经营一个专门帮助内地游客在香港旅游的手机 APP 香港我知道。郝依依认识许多类似的创业者还有工程师，因此很多 APP 对于他更加透明一些。对于郝依依来说，这是一场赌博，他赌的是辉姐没去机场。那位好友很快就找到了方庄大苹果的定位，可他不肯立刻告诉郝依依，因为那是违法的。郝依依轻轻地笑了笑说，哼，违哪儿的法，香港的还是内地的？郝依依很清楚怎么跟这些人打交道，他们只是喜欢讨价还价罢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和老李都是第一次来迪士尼。辉姐小时候曾用家里的九寸黑白电视看过米老鼠和唐老鸭，就跟看小人书差不多。记得是下午六七点，因为跟晚饭搅和着，所以并没有认真看，有一搭没一搭的。对于整日在胡同里跳猴皮筋的疯丫头来说，米老鼠和唐老鸭的生活太遥远了，倒是因为常有男生来捣乱，有欺负就有报复，这就有一点点米老鼠唐老鸭的意思了。后来老李跟辉姐咬着耳根子打过保票，以后有人欺负你我饶不了他，大概就是为了那一句让辉姐死心塌地地离不开老李。不管年纪多大，他心里总有一部分还是胡同里顶着北风跳皮筋的小疯丫头。可是辉姐对迪士尼并没有多大兴趣。上海迪士尼开幕，有年轻同事专门坐高铁去玩，据说门票每人370块。辉姐在心里暗笑，哎呦，有毛病吧，花那个冤枉钱呢。可是今天辉姐不仅买了迪士尼的门票，而且买了两张，每张不止370。香港迪士尼的成人票是499港币，他原本只是随口说个让郝依依想不到的地方，并没有真想买票入园。可是等他站在迪士尼乐园大门口，他改主意了，并不是因为眼前那辉煌的童话城堡，也不是因为乐园里一阵阵的惊叫，而是因为那些手牵着手欢天喜地走进大门的人们。他要和老李手牵着手走进去，就像一对年轻的恋人。他们还从来没有去过任何游乐园，就连当年曾经家喻户晓的北京游乐园都没去过，听说早就关门了，大铁门生了锈，满园荒芜的野草。总有一天，所有美好的不美好的事情都会过去，也许他和老李以后再不会有机会一起到游乐场玩了，连街心公园都没得逛了。迪士尼乐园不像天坛或者紫竹院，不是用来看风景的， 如果只是湖边树下拉拉手，也不值499港币的门票。这一点辉姐当然清楚，可是辉姐并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逛。这里看着非常洋气，大道的两侧都是店铺，店铺里外都是穿着奇装异服的人，有人冷不丁的朝辉姐打招呼，害得她灵魂出窍，以为碰上了杀手了。辉姐拉着老李排进离他们最近的队伍里，似乎排队能起到掩护作用，让他们没有那么显眼。原来是绕远小火车的队伍，并不太长，移动得很快，飞捷飞驾，太阳偏西，乐园里的游人并不算太多。辉姐和老李随着队伍登上火车，故意挑了靠车尾的座位，和车厢里的其他游客保持着距离。老李就像行尸走肉，任由辉姐摆布，在座位上坐定了，凝视着窗外发呆。他们果然并不是来逛游乐园的，并没有手牵着手。老李把两只手紧抱在胸前，仿佛时刻提防着危险。火车行进得很慢，像20世纪80年代的公共汽车，可还是很快就到了一站，有人上下，也有人不下。辉姐意识到这火车的好处，可以一圈一圈没完没了地坐下去，而且车轮和铁轨摩擦的声音恰到好处，不妨碍密谈，却很妨碍别人偷听。在这噪音的掩护下，辉姐拨通了 Tina 的电话。辉姐首先问 Tina， 上次请她帮忙查的跟 Max 王通短信的人有没有查到。 Tina 的口气有点怪，不像以前那么豪放，却比以前客气了。 啊，实在抱歉啊，对方的手机号码是屏蔽的，查不出机主。 辉姐一阵沮丧，又问 Tina 能不能把人弄出香港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小心，他手捂着听筒，声音小的就连坐在身边的老李也听不清楚。 Tina 却似乎更难以启齿，吞吞吐吐的没有下文。辉姐急着解释说，保证没犯大事儿，你开个价啊，我绝不还价，行吗？ Tina 万般为难，叹口气说， 我直接告诉您吧，您的事儿我不敢帮了。您第一回来我工作室突然停电，然后有一个人在弄门锁，咱们就逃了，您还记得吗？后来发现是七爷在房间里，但其实不是七爷关的电闸，七爷也并没有忘记带钥匙。咱们用手机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才刚进屋，这中间有20分钟呢，肯定有别人进了工作室，但是并没有丢任何东西，只是电脑出故障了。为这事儿，七爷研究了好多天，今天早上才发现电脑里有一样东西被人复制过了。哼。 Tina 又迟疑了片刻，这才告诉辉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您那块手机主板里的信息被别人复制走了，肯定是高手，不是我们这种小打小闹的。我跟七爷琢磨着，还是别掺和了。 辉姐心中一阵绝望。 是啊， 他在跟谁斗呢？大亨？黑社会？警察？他有那本事吗？缇娜听灰姐不作声，反倒更过意不去了。哦，对了对了啊，还记得从手机主板里找出来的那封邮件吗？就是王冠集团的董事会决议书，决定卖掉那家专门给银行开发网络系统的公司，记得吗？啊啊，记得记得，叫什么？叫宽心？哎，不对，叫深圳安心。辉姐当然记得，只不过她不太关心。她的燃眉之急是老李，解决不了燃眉之急，别的她都没有耐心往下听。辉姐的胳膊却突然被老李抓住了，老李惊愕的瞪着眼睛问：深圳安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你在跟谁通话呢？辉姐想把老李的手甩开，老李却反而抓得更紧，眼睛也瞪得更圆。辉姐只好让 Tina 稍等，用手捂紧手机，问老李：你知道这家公司啊？你跟谁通话呢？老李又问了一遍。辉姐怒道：怎么，你还当领导呢？还发号施令呢？还想严刑逼供是怎么的？我能害你是怎么着？你都已经让人害成这样了，你能怎么着？老李一下子泄了气，辉姐也心软了。哎，你知道这家深圳安心？老李无力地点点头。嗯，深圳安心是远江的合同商，咱们和他们采购了一套防火墙软件系统，装了不到半年，他们一直维护着。辉姐心中一动，深圳安心给远江银行维护系统，也就是说是王冠集团的子公司在维护咱们银行的系统？老李不解地问：王冠集团？深圳安心不是就两个自然人股东吗？是什么代持股？哎呀，这不重要了，反正就是王冠的子公司。哎，深圳安心的合同是你批的吗？老李又点点头。嗯，我负责信息安全，采购深圳安心的产品当然得我批了。辉姐心里一沉，你老丈人让你批的？老李垂头丧气的点头。嗯，是他逼着我批的。那家公司太新了，没有服务过大客户，总经理的履历还有点问题。可是老头子说是他朋友的公司，说尽职调查不用太仔细。是你老丈人拿了王冠的好处，才逼你给王冠的子公司开绿灯的。辉姐就像发现了新大陆。老李烦躁地说：哎呀，他的破事我不知道。辉姐瞬间又来了气：你是傻子你还是白痴啊？你签的名你不知道？是我签的名，可跟我没关系。不信去问深圳安心的总经理林峰，他能证明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人家就想把什么都栽到你头上呢，你还指望人家给你作证？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。老李气哼哼地说。辉姐真的要气晕了，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借着寂静的空档，辉姐突然听见隐隐的喂喂，哎，这声音是从自己手心里传出来的。辉姐这才猛地想起来， Tina 的通话还被她捂在手心里呢。